系夺命捞松呢个节目，未夺观众命，先夺主持人条命喎。 咁啊，梗系啦，两个几钟头嘅节目，成日都俾你做到三个几钟头，都唔肯收。 啊，仲有啊，中间主持人冇得 break， 厕所都冇得去、啊。 于是咪首先夺咗我哋主持人嗰个肾脏功能嘅命，跟住咧就夺埋观众嗰个 data plan 嗰条命咯。 一个节目就烧晒一个月嘅 plan 咯。 系啦，咁点算好呢？ 我决定咗啦，夺命捞松要改革。 系 系啦，要打破网台嘅纪录。 吓、啊，你想搞乜嘢？ 一集做四个钟， 哇，咁攞命，大家同唔同意啊？ 好啦，今日咧好多人咧就话我哋开股啊， 我开股啦，原来系啊 Gary fan， 究竟边一个主持人会呢、這个顶啊老周咧咁样？系啦，咁就大家见到咧就系、是、呢个叫做今集夺命咖喱饭啊，系啊， 咁点啊？以后咁点啊？ 夺命咖喱饭， 以后两个节目合拼啊？ 系啦，就将会令到嗰啲啃死。啃死啲自富老人啊！咁咧就呢、這个大家千祈唔好世事，如果给你看透，我哋仲系夺命捞松嘅咩？系咪咁唔好咁快落住呢、這个即系落飞先？如果你买咖喱饭嘅话咧，咁我而家盘口就系讲2018年1月1日， 系点啊？ 究竟边一个人坐喺呢个位嗰度做？ 好啊，喂，开啊！ 嗱，我哋而家陆陆续续会有人上嚟噶。 哦， 啊，到时都话大家就可以呢个买马仔啦，就好似呢个叫做 咁啊，睇 城寨初选啊， 即系你哋都拣选当中嘅系 系啦。 其实喺个赔率嗰度决定系边个， 系 杀边度？ 唔系睇观众人数 哦， 就决定杀边个，咁好玩啦啩？ 好 过嗰啲咩港姐一人一票啊，都姐一票决定啦。咁嗱，今日揾阿咖喱饭上嚟咧，就有原因嘅。其实最主要咧就系咧，就一来就系我哋主持人啦，二来就近水楼台。因为我就好小气嘅，我系叫做呢个小气中年啊，或者自负阿叔啊，即系话咧，如果我节目主持人唔上嚟我节目咧，我就铲你佢嘅节目，咖喱饭都唔使做啦，咁样咁啊即刻 系啊，佢俾咩反应你？唉， 唉， 搭嘴唔搭嘴， 即刻睇到 WhatsApp 嗰度 ，OK 咁 OK 咗50次咁样。咁啊，点解咧？就系、是、嗱，今日咧就呢、這个阿赵家贤咧就公布咗呢个泛民嘅初选， 民主动力， 民主动力系啦。咁我想问下第一个问题嘅，唔关你事嘅，我想问下赵家贤嗰个发型系边个帮佢整嘅？ 吓、啊，我谂佢揾啲发型师啩。 吓、啊，点解佢特登整到个头呢度咁样一执咁样？但系佢个下边个头又好似啤梨咁。 仿效阿碧咸啊嘛，不过佢面型因为比较阔，所以就 喂大佬 好明显。 佢仿效碧咸唔系啊嘛？ 嗰时候公鸡头嘛，你唔记得7、8年前、10年前 阿华仔都扮过啦。 佢最早 大佬佢个面型好似黄精咁样，然后 公鸡头啊， 发型学碧咸。阿赵嘉贤，如果你睇紧嘅话咧，下次真系我头先。食喺雲吞麵嗰時候，爭啲噴咗出嚟。 唔係，佢都有型嘅，因為佢兩邊都有啲鬍鬚。 但係唔係啊？嗰、那個鏡頭 zoom 到好近啊！你明唔明啊？ 鏡頭 zoom 到好近啊！ 係啊，佢 zoom 到嚟呢度爆曬咁樣 咧。即係你又突然之間淨係好留意個髮型啦。 係啦、啊，就係、是、咁樣啄呢個頭髮，然後下邊咧就一個好似一個咁嘅啤梨咁嘅啤梨狀嘅物體。咁啊，唔好講佢住啦。嗱，而家呢個泛民補選就呢個兩席九龍西新界東。香港島未公布嘅啫， 未 係啦。咁但係周庭已經講咗，就已經熱身啦。而家 應該星期四佢哋就會開幾招。 港島好似暫時得佢一個啫喎， 係就而家暫時 應該成個民主派好似讓緊路， 就拉緊筋嘅就係周庭啦，喺度做緊呢個壓腿啊、熱身動作啊咁樣。咁就新界東咧就暫時報咗名就三個啦。 四個啦，而家突然之間， 啊、突然間四個， 哦，有個陳國強， 有陳國強，不過佢就話唔參加民主派嘅初選，因為佢話唔知道個程序係點樣，咁所以 又唔知道要俾錢， 佢就主要係要去參加補選，咁佢都喺佢個 Facebook 嗰度咧就即係寫咗出嚟，亦都講到明咧就唔想浪費佢嘅朋友嘅正義時間，咁所以咧就記招都唔開啦咁樣。 哇，係呢啲又 hea 做咁喎，有啲 hea 選咁嘅感覺啦。唔係講咗四個名先。啊，范国威、陈国强，仲有呢一个张秀贤，同埋呢一个叫咩 啊？ 四个噶嘛？ 工党主席郭永健， 郭永健系啦，呢四个 系啦。嗱，咁就九龙西咧，就暂时就今日争啲开拖有血案嘅咧，就系呢个冯检基啦、姚松炎啦、 就阿曾健超就退出咗啦。 曾健超退出咗，就轉移支持阿姚重。 支持阿姚重賢。咁仲有邊個？海龍西、 袁海文、 袁海文 代表民主黨有報 啊？有報啊？有報，我以為佢唔會報添。 嚇，有報。即係而家係初選嘅咧，就新東有三個。咁、就九西都有三個。頭先你講話新東點解有四個呢？陳國強就記住唔係參加初選，佢係直接參加補選。民主派嘅初選呢，而家報咗係三個嘅啫。去到最尾初選結果出咗之後呢，就只係一個係去參加呢個補選。 咁我覺得嗰啲唔參加初選嘅人呢、其實我哋係咪應該將佢，因為嗱，你話陳國強咁樣舉例，咁而家我哋噏埋佢嘅名係因為當咗佢唔係建制派嘛？ 我唔係呢個係建制派。 係啊，我哋當唔係咁，所以就唔應該噏佢啊嘛。 雖然話自己係本土派，但係我絕對當建制派，因為佢叫人能源投工聯會、投民建聯，都唔好投俾泛民噶嘛。呢條友最出名係 唔係射落海咩？ 啊，都係咁上下啦。咁我當係建制派㗎。從結果嚟睇啊， 唔係，所以其實頭先 即係佢叫人支持建制派咯。 頭先唔應該噏佢嘅名嘅。因为他根本就不是民主派的嘛。 系咯，咁啊中意几时出就几时出咯，冇所谓啊，系啦呢啲。好啦，咁啊当三件。好啦，嗱，而家咧就我估就大家都开始助选当中啦，咁样。咁就首先就讲下你嗰区啦。嗱，我就虽然同你一起做节目啦、我都要扮到好似懒中立咁啊，实际上我就撑你啊，已经讲到好清楚噶啦。咁但系咧就我都想你讲一讲，其实我就。即係上一次你輸咗，我都覺得鄧你唔好唔抵嘅。其實，即係喺咁嘅情況底下，即係其實新東本身咧， 扮中立嘅你又因為扮中立，你唔好計扮落去啦。 梗係扮啦，梗係即係而家就叫做興網絡公審啊嘛。咁啊，梗係扮中立啦。咁樣，如果唔係俾人網絡公審咁， 節目主持人必須 係啦。嗱，點解我咁興咧？就係、因為上一次我好內疚，亦都好自責，我公開都講過。我話呢個除富行動展開得太遲，所以令到范國威咧喺最後尾咧係攞唔到足夠嘅選票當選。呢個我的分析嚟嘅。咁亦都係大家睇到噶啦，一分票嘅話咧就兩個都高票落選。 嗯， 最後尾嗰只。咁咧就今次我覺得卷土重來咧，嗱我自己就想問下你啦，其實你真係俾你賣下藥啦。你覺得你比其他候選人優勝嘅地方喺邊度？ 哦，好似喺今日呢個民主動力舉行嘅記招上面，其實啲記者都已經問噶啦，叫我哋每一個嘅即係報咗名參與呢個初選人咧，都講自己有啲咩特點，而呢個特點你認為係比其他嘅即係參加初選嘅人咧係優勝嘅。咁我就從來都係講四五點嘅嚇。第一點啊，當然。 大佬生跛年代 一 百 一點九， 好快講完，好快講完，即係豐富嘅議會經驗啦。我有做咗18年區議員，做咗一屆4年嘅立法會議員。咁啊，另外就係一個堅定嘅民主立場啦。嚇，2015年嘅政改投票咧，從來冇人質疑過我個投票取態嘅，嚇冇懷疑。當其時仲話賠率就范國威同阿毛孟靜係，即係如果係轉態嘅話咧，個賠率係一倍9999嘅，極之高嘅。咁第三點就係我一個即係扎實嘅地區工作啦，長時間喺地區嗰度深耕啦。第四咧就係較少有嘅，亦都係一啲扎實嘅呢個務實嘅本土路線嚇。喺上一屆立法會咧，其實打住本土嘅政策倡議同埋政綱，係得我同阿毛孟靜嘅啫。咁我相信呢度亦都可以爭取到一啲年青人嘅支持啦。咁樣係咁最後一點咧，就喺未來日子裏邊咧，我哋都相信咧，即係一啲地區嘅深耕細作啊，民主動力嘅協調，甚至乎風雲計劃嘅一個協作嘅話咧，係可以令到即係一啲喺地區裏邊一啲即係同建制派、保皇黨打嗰啲巷戰，可以捲入更加多嘅年輕人或者係其他素人、專業人士、退休人士一齊參加啦。 係， 點啊？瞓咗覺， 阿鐘樓 嚇，冇揾得一齊， 係啦，瞓咗覺， 唔合格。 唔係最主要嘅原因啊，我覺得好簡單嘅啫，我就一點講完嘅啦。其實就而家坦白講，就互聯網時代咧，就呢個任何人都可以 claim 自己係進步民主派嘅。咁上一次 claim 自己進步民主派嗰位女士咧，就喺呢個東華選區嘅補選裏邊咧，即係喺吳海欣嗰選區。 吳海欣 嘅據說就攞到20票，同佢提名嘅票數係一樣嘅，即係提名佢就20人，最終嗰20人都投翻佢。 幾好嘢喎！啲齊腳冇跳票， 冇漏，冇走票， 係亦都冇增加任何係。咁佢選舉工程啫，一票都冇攞到翻嚟。哇！你話好難做啊，你個真。 咁咧，亦都我覺得原因咧，亦都好多時咧，就係有一啲嘅叫做 政壇保弱黨，因為呢就任何人 claim 自己民主派然後去攻擊自己民主派的人最凶狠那些呢，咁嗰啲我就當佢係建制派嘅，因為你純粹從結果去睇嘅啫嘛，其實。咁或者係叫人能源投俾建制派都唔好投俾民主派啊嗰啲咧，亦都係一樣。所以陳國強應該就屬於建制派嘅，其實。咁就，但係你話如果從一個今次係泛民初選嘛，我想話係從一個即係整體嘅角度去睇，而唔係話從對家角度去睇。好啦，如果對從整體角度去睇，就係話點解你會比其他人優勝呢咁樣？我覺得其他嗰啲都唔使講嘅咩，我做過立法會議員啊咁。最主要我覺得咧，就是、因為你唔係自己一條友，你後面有呢個新民主同盟喺度。咁而新民主同盟咧，亦都係有相當多嘅區議員咧，係差唔多係長期喺地區同左派嘅呢個悍將嘅呢個劉江華、郭佩凡，即係呢個搏鬥，然後咧能夠成功咧喺上一屆地區議會嘅選舉咧。是擊潰了呢個過底咗俾新民黨的前公民力量的成員，都不少啊，打敗了 三個， 係啦， 最少係三個。 我有敗三個，我又扮中立嚟 challenge 下你啦，即係喂，咁你即係叫啲人咧，而家選九九西就選下馮檢基啦咁。 如果做個議員是標準的話，就當然是啦。 佢有地區、 議員做得耐的話就，但你仲要是咩呢，你仲要係做得耐之餘，呢、這個是第一個標準，就是你有個地區的實力。是可以發展的、民協是就嚟慢慢慢慢，我想連老巢深水埗都冇埋嘅啦，已經係。嗱、講緊頭先，我講緊嘅係發展啊，即係、就是、你係能夠將呢個左派嘅地區力量，將佢起碼阻止佢擴張，第一樣，第二樣攞翻佢哋嗰個老巢嘅選區。所以我成日都話，究竟你如果將來，我上一集都講過嘅，如果民主派是仲係希望重啟政改，將所有嘅資源擺曬落去立法會，擺曬落去重啟政改咧、我覺得呢個係一個 uphill battle 啊，即係好困難。主力你反而就係我成日都話，我同阿戴耀廷一樣嘅睇法，就係、是、通過地區議會選舉點樣全面參選，點樣將黨國嘅選舉機器咧令到佢咧 overload， 然後咧爆炸。等佢冇辦法搬選民名冊、中票等等呢啲咁嘅嘢， 即係將佢嗰條戰線拉到好 長， 自顧 不 暇。不 下 我有眼瞓啊！你咁講嘢，你講係好耐啦。我簡單啲講，我 buy 阿范國威係咩咧？好簡單啫。喂，上一屆用咁重力嚟攻擊佢，就證明佢唔係阿爺啲人啦、 啊，就係、是、要清洗嘅對象， 就係要著力清洗嘅對象咯。 好慘烈啊！ 點解要清洗你咧？ 好慘烈嘅 係。嗱，點解要清洗你咧？又是不外乎兩個原因，一乜你嘅唔係佢嗰家人啦，唔使講啦。第二就正正係因為你過去嗰、那個喺個、地區嗰度、威脅到佢、你唔如果你諗下一個博弈論嚟嘅啫嘛，點解要咁重力打擊你啫？就因為你有嗰個嘅攻擊力嘅。 唔係同埋好簡單啦，如果你冇根冇強，我俾個位你做兩年有乜所謂？即係你其他人冇所謂，我覺得真係。但是如果你入咗去之後，你掹住你下面嗰啲兄弟喺跟住嗰兩年嘅區議會選舉，又再去同呢、這個即係、就是、地區左派再拼一鑊，咁對建制派嚟講係有一個殺傷力嘅嘛。如果唔係我俾嘅任何嗰啲嘅是但一個咩散後好乜春都好，你都最多呢啲咁嘅躲噶啦。咁啊掛住出嚟選嘅話，咪俾你做都冇所謂㗎。佢要攞翻你用乜嘢啫？係咪？你只不過係一個，因為而家係比例代表制咁啊，將來立法會選舉。他最重視的其實是地區嗰個裝腳的力量嘛。咁所以我覺得，如果你從成個將來如果真的要在重佔區議會的主導權呢、這個成為短期的民主運動的目標呢，咁我覺得呢個就一個理由已經足夠嘅咯。我覺得就係呢個理由嘅啫。而相對於其他嗰兩個候選人，張秀賢就前中大學生會主席，咁究竟喺民主運動裏面做過啲咩嘢咧？我就唔係好太認識嘅，其實即係我自認閉鄉呢樣嘢，只係知道佢喺金鐘嗰度咧就係、是、負責做咪手嘅，同阿陳小平。 佢有參與雨傘運動。 同阿陳小平係即係同阿邵家臻喺度今天我嘅啫，咁就即係宣佈下消息啊咁樣。咁當然可能佢做過好多嘢，我唔知啦。咁郭永健就我就知道佢係左翼廿一出身，就係、是、工黨。咁、就 亦都有參加2010嘅五區公投嘅大專嗰個團隊嘅，即係同阿嗰陣時啊，邊位啊周晴佢哋，即係咪參加係 宣傳啊？而家啊，好公平喎佢。 咁嗱，好簡單，我就唔理咩私怨毛啊嗰啲，我最怕嗰啲咁嘅嘢噶啦。最重要係咩咧？就係、是、你如果支持嗰個人咧， 你不會是因為他是在你的台有做節目還是沒有做節目，你都覺得是一個合適的候選人來的。譬如姚松炎那樣，就算姚松炎他不由這個他不由功能組別出選了，他由這個直選去了九龍西。如果你覺得姚松炎，你支不支持他，你是看姚松炎是不是一個有質素升任去做立法會議員 的。很明顯，他入去未入去之前都已經， 而不是應該看看姚松炎究竟是不是轉態，初初又說在功能組別，後來又不是又去直選。我覺得這個是一個每一個人都是有一個勝算和策略的考慮，是不牽涉到那個人的 integrity 的問題。 姚松 炎純粹是他自己覺得那個的哪一個勝算高，所以我覺得最重要就是如果那個人是一個理想的候選人，你理得他最後是不是他轉態，如果是轉態都不知道多好，因為在功能組別裡面大家知道上一屆建築測量是因為建制派出兩件嘛，一件叫林雲峰建築師，一件測量師謝偉全，一分的話呢結果就令到姚松炎爆冷，由一致看淡的情況底下成功爆冷當選，但是今次共產黨夾出一件謝偉全，我覺得隻抽隻姚松炎輸的機會是很大，我覺得。雖然他當初就說我是不是應該有個責任 去守住功能組別這一席，這種就是左膠的問題，我覺得就是不得老實，我覺得你明白嗎，怕就是面皮薄，就是怕被人說喂你是功能組別你為什麼不去保住那個位置， 原則性強，他們或者那些原則不想隨便去動，這樣或者那個原則是放到很高，單一原則放到很高又沒有整全地去評估。 我覺得就算其他人游說他轉去九龍西，或者有些人不想馮檢基代表泛民出選游說姚松炎轉去九龍西都好，So what? 那我覺得沒問題的。 其實選舉咧，嗱，無論如何，而家姚松炎咧就已經宣布咗參選啦。我喺咁嘅情況之下講啦，就係話，其實我就有兩個即係標準嘅。第一，咁啊頭先講咗啦，即係話啊依個唔係鬼啦 ，OK 依個唔係鬼。第二咧就係勝算啦，我覺得都好重要噶。你考慮勝算，我撐阿 Gary 都，我覺得佢勝算高噶，因為涉及到咩咧？嗰、那個所謂全港知名度，因為你依個唔係一個區議會選舉，這個是一個立法會選舉，其實那個人的全港知名度和他過去的往績是重要的， 當然 了，我就覺得姚松炎 綜合考慮， 喂你試下看看現在九西誰的知名度最高呢，我就覺得是姚松炎，老實這麼說，因為呢也都是包括了他入了立法會之後呢他揸的議題揸得很好，令到即係啲人都覺得佢入到去做到嘢喎，呢個教授咁樣。咁所以即係如果從勝算嘅角度去睇咧，我又睇九西啊，照計應該都係姚松炎啦。唔好講咁多其他咩，佢係喺公民組別過嚟啊，諸如此類。你選舉嘅不外乎就係揀一個會贏嘅入去啊嘛。咁當然啦，而家民主派就搞初選啦，係嘛？咁啊，初選。喂，初選會唔會有機會？個細則係會點樣搞法㗎？ 個細則有唔少嘅，我可以即係簡單講咧，係有三大部分嘅呢、這個初選嘅機制咁樣，就係即係有45% 就係呢個嘅電話民調嚇，45% 嘅計分咧就係呢個實體投票，跟住剩翻10% 咧就係組織團體嘅票嚟嘅咁樣係嚇。咁啊，電話民調咧係講緊咧打出去每4個嘅電話係打去固網。就有1個電話咧，就打去手機嚇，咁就希望即係可以做好少少啦。以前係全面打去固網，就擔心好多人根本已經屋企少咗固網啦咁樣。咁而家提升到去， 我淨唔聽電話。 係啦，20%其實已經好高噶啦咁樣。不過固網嘅好處咧，就係因為佢能夠適應得到，即係喺個電腦抽查嗰陣時候，抽樣已經抽到係九龍西或者新界東。手機就冇嘅，手機係可能係變咗去全港噶啦咁樣係。至於實體投票咧，過去曾經傾過咧，就話除咗係真係喺九龍西啊，根據呢個地區嘅區議會。行政區有3個，咁就開3個實體票站。新界東有4個區議會行政區，就開4個實體票站嘅。咁就由呢個港大嘅民意研究調查中心咧，就去派出工作人員咧，就去真係去到投票。雖然去到投票咧，其實都係俾部 iPad 你咁去篤，不過咧就投完之後咧，就會有個印咧吸翻個手度，就係、是、避免重複投票。你唔可以走完去呢個沙田嘅票站嗰度投票，跟住再走去北區，跟住再走去將軍澳、西貢咁樣，咁就唔得嘅咁樣係。至於最後嘅10%啊，團體投票咧就有包括咗邊啲係團體咧？嗱，今次亦都係啊，除咗阿趙家賢，仲有阿鄭宇石教授啦，即係居功至偉，佢真係10多年噶啦，由民主動力2002年成立到而家咧，佢真係 真係講到牙血都出埋，吐到一地。 因為我見到阿鄭宇石頭髮就嚟冇曬。 係啦，真係好苦口婆心，或者係做即係佢做佢好超然嘅位置，佢冇政黨背景嘅情況之下咧，係去做協調，佢係做得即係非常之稱職，同埋因為即係真係好有威望啦，咁所以佢又好禮賢下士去同各方係去傾嘅，咁所以咧嗰啲團體投票咧，我可以話俾你聽咧，已經好包容。嗱，第一就今次包括埋即係清政都係可以嚇，咁啊民主動力過咗十幾年有11、12个嘅當然嘅團體，包括埋已經冇乜點樣運作嘅公民起動啊咁樣，咁主流嗰啲公民黨啊、民主黨啊、街工啊、民協啊、新民主同盟啊，嗰全部包曬噶啦。咁啊，仲有一啲新加入嘅，就係、是、去 cover 一啲咧，就係而家喺立法會裏邊嘅民主派議員有議席，但係打單炮獨立嘅，例如好似Miss Mo。咁啊，佢用 Miss Mo 嘅辦事處啦，朱海迪啦，小麗民主教室啦，咁樣咁佢哋都有票投嘅，喺個實體喺嗰個組織投票嗰度。咁啊，仲有啦，就係、是、九龍西同埋新界東啦。頭先我講嗰扎咧，佢哋咧就可以兩邊投嘅。既是揀九西的初選的候選人，亦都可以揀新界東。跟住就每一個參加初選報咗名，好似我咁咧，就再提名另外三個嘅地區團體。咁每個地區團體咧都可以派出人咧，係去既係去聽完喺嚟緊嘅禮拜日啦，好快啦，12月10日咧就上晝就係九龍西嘅選舉論壇。下午就是新界東的選舉論壇，一聽完候選人用個半鐘頭甚至乎更長的時間去做辯論之後，就立即投票了，這樣 我覺得都公道的，其實是那個制度，即是初選的制度，還有我覺得確立了對於將來解決泛民內部的選舉嗰、那個嘅，即係大家的紛爭，其實我覺得起碼是有一個大家接受的遊戲規則。但係嗱，我覺得咁樣同外國的黨內初選不同，就是今次你開放俾新東的選民咧，呢、這個有風險，我覺得。即係話嗱，我唔係話而家嗰啲人啊。即係如果呢個制度行落去，大家要諗下嘅。即係話，如果對家佢有機會決定咗你泛民出咩人嘅。譬如佢明知就係、是、啊，我就係唔想新民主同盟出人，我咪灌票俾其他候選人。係。因為建制派嗰啲選民，佢都可以走去投泛民嘅初選。嗱、啊，呢、這個就係共和黨、民主黨初選。或者日本的政黨初選都好，台灣民進黨初選都好，他是自己黨員投票嘛， 避開了對家的， 就避開了，沒理由國民黨的人會走去決定民進黨出什麼人的嘛，所以我就說你這個是一個我自己的憂慮的，就是說 even 譬如我自己支持范國威與姚松炎，可能對家就想馮檢基出呢， 喂，這個 因為馮檢基出的話、最容易了，可能對家出鄭永信還是誰，我唔知啊，鄭永信好似係新界東。 九龍西要鄭永信，新界東就係鄧家彪。 鄧家彪係啦，一個工聯會，一個民建聯。咁如果鄭永信，喂，我梗係打馮檢基好過打姚松炎啦。咁咪變咗對家決定咗。 係，佢哋參 姚松炎出唔到閘嘅喎，可能係佢只要因為佢有組織力量噶嘛。佢到時到後佢係嗰個區嘅選民嚟㗎。佢力出同埋去投票嘅噃。咪咯，所以我就呢個係個 downside 嚟嘅，其實 有個唔係完美，我都必須講嚇個制度唔係完美，但已經係盡所能地去嘗試去即係達至到一個共識啦，係嚇。 嗱，我覺得如果你長遠要發展呢個制度咧，我覺得係應該要做一個叫做泛民自己嘅一個登記制度。我覺得或者你喺唔同嘅選舉裏邊咧，去同時咧去。做一個咁樣嘅叫做所謂初選選民嘅一套嘅 database， 係 咁樣先得，我覺得。如果唔係嘅話咧，嗱，我唔知道共產黨有冇今次會唔會出蠱惑啦，但你應該假設佢一定會出蠱惑咁樣諗，即係所有嘅制度你都要假設。 我只可以話我係佢，我就會咯， 都唔使諗噶啦，係嘛？即係話等於。林作溝唔溝女，梗溝噶啦，係嘛？有女食唔食，梗食噶啦，係嘛？咁所以呢個就係即係會有呢個咁嘅問題咯。即係話，譬如好簡單，我頭先講嘅就好明顯嘅例子啦。譬如九龍西排面最不能團結民主派嘅，可能係馮檢基，因為大家都覺得哇，大佬你已經選咗咁多屆啦，好心你真係讓啦。咁上屆又搞彎咗啊，李卓仁，係嘛？空降落去呢個新界西，跟住自己老巢啊燒埋啦又，佢自己嗰件就死埋啦，係嘛？咁就變咗一件都冇啦而家。咁你仲死出嚟做乜嘢咧？咁如果我係共產黨，知道泛民有呢種咁嘅情緒，啱啦，我就灌票俾馮檢基。咁到時佢一代表泛民參選，其他人我估 各個派別本土好乜春都好都翹埋手腳啦。 半條心抬翹啦，或者唔抬咁樣。 跟住你話以前流淚投民主黨大鑊啊？如果含淚含尿投馮檢基仲大鑊，投票率低到無倫添。是吧，所以說我不要讓我不幸嚴重。 個候選人是重要的，老實說，即你不是說，即是叫人家含淚投票，人家會投給你。 含不到的，坦白說，這個誇大，我覺得其實是。嗱，唔係你鄺俊宇都唔係含淚啦，坦白講，如果我唔係睇咗嗰啲小説，我點會投佢咧？係咪先？ 你有睇嘅咩？ 我中意逗號多過句號啊，吹牙咁啊！ 不過我想講咧，今次個制度係好有象徵意義同埋有前瞻性嘅，其實係今次嘅初選嘅確立，好似今日記者會啊、人民力量啊、萬必陳志全講佢，我本來兩個月前咧喺佢自己嘅節目嗰度講咧，就批個頭落嚟噶啦，如果 一定搞唔成， 搞得成，睇死一定搞唔成，佢覺得竟然搞得成，因為 但係佢有冇講幾時佢批個頭先？ 咁冇啊，唔係咁佢咪話佢咪跌眼鏡啦，總之就 跌眼鏡就原來 嗱，因為嗱大家知道喺2007年啊，通常就話民主派過去咁多年咧，係得兩次成功嘅經驗嘅啫。嚟2007年嘅陳方安生對社民連嘅副主席盧永樂，咁啊搞嗰次咧就搞咗一次嘅初選。另外一次咧就係2012年嘅年頭嚇，就係特首選舉，就係民主黨嘅何俊仁對民協嘅，又係阿基哥馮檢基嚇，咁係得兩次嘅啫。咁但係嗰兩次嘅特點就係都係黨對黨，得兩個 party 參與。而今次咧就竟然可以咧喺新界東呢度有三個，喺九龍西嗰度咧本來話有四個，因為阿曾建超即係四個 party 參與，曾建超退出嘅話咧都係有三個。咁所以喺未來日子裏邊，如果真係好不幸地仲有補選，甚至乎2020年嘅立法會正規嘅換屆。大選舉咧，今日呢個制度咧係有機會被援引翻，被再使用翻。 嗱，我都想佢成功啊，但我覺得就話個制度係呢個漏洞要填補。 係， 我覺得任何黨內初選，如果你係冇一個即係冇一個資格啊嘅限制咧，係所有政黨都會將佢最重要嘅資源就係提名候選人嘅嗰個權力啊，拱手讓俾對家，呢個係好傻嘅事嚟嘅，真係。 呢個漏洞都冇某個程度上，我覺得幾致命嘅。即係所以真係要諗個， 但係呢個漏洞唔係冇思考過嗱，因為今次我哋傾個實體投票嗰陣時候，本來話想包括埋即係好似呢個戴耀廷有份去推嘅上前年啊，即係特首選舉嗰陣時咪特首民投噶嘛，記唔記得？ 嚇嚇， 咁嗰陣時都有啲資料嘅， 有 database， 但係咧嗰次嘅 database， 當佢哋檢視過，即係嗰陣時都有啲風險嘅漏洞被廣為批評啦，咁樣係咁，所以當任何形式嘅去收集呢啲嘅選民嘅資料，仲係民主派選民資料嘅話咧。都同樣時間，即係同樣嘅有機會會假設，即係你話西環又好，共產黨又好，對家又好咧，就無論如何點樣去拆散啊、盜用啊、去 hack 入去啊呢啲資料啊，會唔會變咗好似紅花會陳家洛嗰個名冊咁樣俾人攞咗出嚟，跟住又去用喺其他渠道度去嚇啲選民啊，去嚇啲民主派嘅支持者啊咁樣。 嗱呢個就我覺得永遠泛民咧都學唔到共產黨咁陰毒噶啦，因為你打開口牌啊嘛，因為泛民要講民主程序。民主精神，所以很多嘢咧就明知是一些所謂的缺陷都好啦，你都要硬食。你只寄望就是話，真係出嚟投票正常的泛民的支持者是多的，搞局對家動員出嚟的人是因為中間因為冇水落袋，因為冇流水席，冇呢個老人旅遊巴接送，就大家懶出嚟，所以就索性就唔做。你唯有寄望是这样的，我觉得。 不是，那就不要只是寄望啦。既然提出了这个有机会的漏洞，即是说什么呢？即是说支持民主的人呢，就一定要，即是选民，一定 要，我觉得难不是这样， 一定要很认真地样去参与。 我想了一条桥了，就是在这个马田史高西斯，我最近看一部很感动我的电影里面，叫做《沉默》Silence 那部电影。当时江户幕府怎样逼那些天主教徒弃教呢？半教呢，就是將聖母的像放在地下，要他吐痰，同埋攞隻腳踩落去。啱啦，我覺得。將李慧瓊放落去，換落去個相架裏面。所有入去票站泛民初選投票的，呢個叫做搭軌啊！ 搭軌， 係啊，呢個程序叫做搭軌，就係仲要係除咗對鞋踩落去，然後攞隻腳趾轉兩下，跟住行埋去投票之前，嗰度有一張相架擺喺度。那個就是呢個副主席，邊個啊？民建聯副主席我都唔識得咯。 周浩鼎同埋 周浩鼎得啦，最衰嗰個周浩鼎就要吐一啖口水， 向周浩鼎，咁然後先至可以攞個領嘅選票，得唔得啦？ 可以諗喎， 你話我批評你嘅髮型啦， 咁好啲啦，不過都 我如果你話唔夠，再加多一尾啦，整埋習主席喺度 啦，呢一個咧， 一定杜絕曬所有建制派，所動員佢嘅選民啦， 係啦。 嗱，習主席就咁樣經過前面嗰兩個之後，習主席就裝香。 李慧瓊係咩啫？ 祝佢長壽，咁得啦啩？你唔好話我反中亂港啦，係咪先？經過前面嗰兩個哼哈二將之後，就裝香。 嗱，你頭先嗰條橋，你真係如果習主席你用 祝佢長壽喎， 係祝佢長壽就得。 係啊， 如果唔係咧，你啊隨時俾人 DQ 啦。你做完呢樣嘢咧，邊個去都俾人 DQ。 唔使佈置到一個壽堂咁都得，擺埋壽包都得。系咪啊？嗱，嗰个票站就系咁啦。我建议而家边个温嘅票站咪？ 港大文研中心啊，系 哦，即系阿大中 系啊 ，Robert Zhong 啊 ，Robert Zhong， 你听我哋节目嘅话，或者阿 Benny， 你唔使知佢做啊。 哇，呢个超乎佢学术上面嘅认知。 我觉得嗱，最低最低都要做第一步搭配，就系入门口个地毡，喺淘宝订一张地毡落嚟，就系李慧琼个样嘅。咁你睇到佢犹唔犹豫呢？ 啊、 你就知道啦！如果佢一攬過嗰啲，對唔住冇選票。 左交都可以猶豫嘅喎，覺得呢啲嘢好似好唔 對唔住。你老點佢俾個假地址佢去嗰度投啦，咁咁就得啦，係嘛？新界東最遠 嘅邊度？可以當呢個。 如果佢喺沙田嘅，你去西貢投啦，咁係咪先？我覺得起碼呢個確保咗，即係唔會俾對家搞局啊嘛。 嗯 嗱，所以就係話，即係袋錢落你袋啊！鄭教授真係休息一陣先。